发誓不再说谎了，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，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。我发誓不让你等候，陪你做想做的无论什么，我越来越想每一刻把心没人触碰，你回来那就好了，能重逢。